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南四环大红门东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公益西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嗨，各位已经下班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大家好，我是静瑜，听到我的声音不要误以为要上班了哈，现在是下午5点钟。 你这个感觉好像就是要上班了好吗？ 对不起啊，重新打个招呼，大家已经下班了，可以懒着回家了。 稍微慵懒一点，就是因为是这个很多朋友忙了一天了吧哈。对，最近你没有发现说这个路上的车跑的还是很多，所以我也在这个惊讶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在忙什么呢？ 就快过年了，然后需要看看长辈啊，还有老师啊，朋友啊，走动走动啊， 走动走动，然后呢聚一聚会，是不是？ 哎，对 啊，吃个饭呢、啊、这个喝个小酒什么的啊。对，嗨，就说又说到吃上面去了啊。反正最近的聚会不少，大家注意那个啊，年前可以稍微收敛一些， 但是年后反正都是一样胖，所以胖3斤跟胖6斤没差啊。像我已经自我放弃很久了、 啊、对，行，我们可以，那你这会让很多听节目的朋友猜测你现在的体重大概是什么、嗯、好了，我们还是从一首歌开始今天的娱乐最王牌。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心态要好哈，我觉得你心态不错啊，就是反正大家自己来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可以轻轻松松的来下班跟我们一起听好歌了哈。反正明天不上班嘛，对不对？ 啊，是明天不上班，但听大家后天要上班，所以我说出这句话是不是很多人会恨我？ 对，你前面一句说完了就完了呗。 好了，反正明天不用上班。 对，我们先来听这首《不上班》啊。 最近很烦，最近很烦，最近很糟，最近很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明天是上班、下班、回家、睡觉，真不简单，真不简单，如果这不简单。生活委屈我的梦想，心疲倦了，不如来跳个舞吧，唱首歌吧，听断掉你的电话，一起来吧，疯疯癫 上班，这首歌送给现在已经下班的朋友。这里是正由静瑜和白洁带来的娱乐自动牌。陆续有些朋友收到我们发来的这个短信啊，北京音乐广播通知大家来领奖的短信，抓紧时间来领奖啊。然后我们今天依然还是有王牌福利的内容，请各位一定要听好了。 是的，今天呢我们奖品依然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这个大红包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春节送礼尤其是给孩子当压岁的红包是再也好不过的了。 是， 今天我们依然给大家发送五份。 好嘞，王牌福利就在现在。但是这个金条也不是白拿的，是不是啊？我们以往呢说，哎，这个压岁红包什么，你得说句吉祥话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想请大家说点这个老实的话啊， 老实话， 大实话。 我一来就玩真心话是吗？ 对，因为你已经给我们开启了这个模式了，所以我们要顺着你这个模式，我们就开启一个真心话模式，好不好？ 好吧，怎么玩？就是胆儿大。 真心话这事儿吧，咱们现在就是一下问的太狠了也不合适，大家快过年了，容易制造矛盾，好不好？我问点这个简单的吧，就来说一下你现在体重是多少，好不好？ 老白，你看我一脸的期待，确定要说体重？ 对，我是因为我在想，大家可能也不太敢发，是不是啊？ 因为也看不到图，看不到实物，所以大家其实就是发过来也 OK 的。 是，但是我其实有目的的，就是你发来你的体重的时候，我们会帮你 mark 一下 ，mark 之后呢，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等到过年节后之后，我们再来请你报一下体重的时候，我们来对比一下，看你胖几斤。 啊，你这招真的好狠呐、啊！就是过年胖三斤、胖六斤的，就是用娱乐最王牌，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洁 FM 帮你记录一下。 对，这是早安音乐秀的主持人出的主意，好不好？啊，记仇记在他身上，不要记我身上啊！ 那我先自黑一下。 不是，咱们可以早晚联动嘛？今天我们晚上来记一下大家的体重，等节后呢，到早晨的时候你们再来回问。 所以就是你们来记录，我们来当坏人是吗？ 反正大家先试试看吧，好吗？发体重，你的体重真实体重啊！如果敢发的话，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洁 FM 就行了。 是，来抢这次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给大家准备的一克的金条。 嗯，好嘞，我们继续听歌吧。此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娱乐最王牌正在陪伴着你，听首英文好歌。 这次的这首歌来自 Alan Jackson， Long Way to Go。 Well, I drove down to the ocean, left my heartache way behind, but the rain won't leave and the pain won't ease and the sun don't wanna shine. So I ordered me up a killer, found a view out across the sea. I sat down in the sand, a drink in my hand, in the glass looking back at me. I got a bug in my margarita, seems bad luck won't leave me alone. I got a woman I'm trying to drink away, and I got a long, long way to go. Yeah, I got a long, long way to go. Well, I met an old boy from Georgia. Yeah, his woman done knocked him down. But I asked him how he's good. He stared at me confused and said, hey, hey, you looked around. He said the rain won't leave and the pain won't ease and the sun don't want to shine. And there's something in the bottom of this drink I just got and it don't look like a worm to me. I got a bug in my margarita, seems bad luck won't leave me alone. I got a woman I'm trying to drink away, and I got a long, long way to go. Yeah, I got a long, long way to go. All this way. 旁边人说听到我们俩的声音在一块儿觉得有点混乱，就是分不清楚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 到底是早上还是下午。 对，傍晚其实和早晨清晨那个状态呢有一点像的啊。 今天静瑜来代班，但是我特别喜欢吴伟刚这个答案。我们今天跟大家都互动哈，大家报一下体重，就节前最后一击。但是他说你们很善良啊，早上相对会轻一些，所以你们早间节目检验还比较人性化。 对，哎，这个悉尼获得不错，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啊，帮我解围了。有人就直接发自己照片过来，是想让我们看一下自己的，看一下你的消瘦的脸庞还是怎样？ 就是让我们判断一下你的体重吗？ 猜体重吗？可能是，但是徐硕，我对你这个体重持怀疑态度啊，无图无真相。他说他97.4斤。 哥，再准点行不行？就是每天听我们节目，每天听每天听，就这么标准体重97.4，真的。还是金啊！ 我每天、 啊、 我每天做节目，为什么没有瘦到97.4？ 所以其实我在想，大家真的是都还挺勇敢的。我觉得有发照片过来的朋友是想看鲸鱼的照片啊。 啊 哈！有可能你自己说了半天了，自己多重多重，待会儿我们让你也表示表示，好不好？ 但我觉得我刚刚已经暴露了，就是我没有瘦到97.4，证明我的体重肯定是比97.4要重的。 到底是多少？ 97.4。 我也同样无图无真相，我们待会儿可以试试看能不能让鲸鱼也表示表示。既然你早间节目来代班嘛，我觉得，据说你这个讲笑话讲的还不错，尤其是讲冷笑话、 哎、 讲的特别好。 没有啦，我比较擅长唱歌，这不是想要、你也没哄过我呀。 我瞬间已经觉得温度有点下降了，正好最近的温度还要这个下降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我觉得趁机你就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冷笑话， 来讲一个比较冷的吧，考验一下我哈，就是 TFBOYS 都比较红嘛，大家都知道 TFBOYS 有王源、王俊凯跟易烊千玺，对不对？那 TFBOYS 的易烊千玺呢，有一天他炖了一只鸡，但是端上来的却是一只鸭，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易烊炖错，好烂呐、 啊！讲的不错。 谢谢你，稀了稀稀拉拉，谢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 为什么会鼓掌？为什么？因为手冷吗？搓一下手，真的觉得太冷了。 好冷的段子。 有网友神回复说什么？ 说你看我的易烊指，说着易烊千玺伸出了手指，这个更冷好吗？ 这个就更冷了，对不对？ 我瞬间觉得，就脱口秀也不是那么好说的啊！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你抛出一个梗，下面如果没有人接，像今天这样稀稀拉拉的掌声，唯一一个鼓掌的还是因为手冷， 对， 好尬啊！ 而且我觉得你在这个脱口秀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到的不是大家的这个笑容，不是他们这个绽放的这个笑和那个一口白牙，然后看到的是大家的这个眼球里面那个白，就是直勾勾盯着你这样，那就不对了。所以脱口秀很难嘛，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的春节节目其实就是脱口秀的节目。 是，这几天呢，大家可能在我们的节目间隙都有听到这种3分钟的 mini 的 talk show 哈，很精彩的。这一次我们也将从北京电台的春节特别节目下周一下午3点到晚上7点在北京电台各频率播出。也就是说下周一娱乐最王牌的这个时间段，也就是广播过大年的特别节目。 Oh, yeah.好， 你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因为不上班而开心吗？ 没有， 你都不因为见不到听众朋友们而感觉到难过吗？ 我是为大家可以欣赏到这么一场高水平的脱口秀的表演感觉到开心。 哇，欣赏我的膝盖太圆的太棒。 反正这一次呢是一个创新的一个表演形式，大家自己去听听看吧，我觉得应该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下周一下午的3点到晚上7点，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五，是24，是吧？23糖瓜粘，24扫盲子， 好像也是糖瓜粘吧？就南北方的这个小年的日期不太一样。 对，但是呢，这个北京的童谣来讲的时候，23糖瓜粘，24扫盲子，25蒸豆腐。 哦，为什么要蒸豆腐？ 行，待会儿我帮你普及一下，好吧？这民俗知识啊，好好学，敲敲黑板好吗？我在心头的影子。没有你赖在身边数星星，我好怕走失，怎么过日子？空荡荡的房间被回忆绑住，不能飞，你难道看不见我的伤悲？这屋子里有太多你的好，恐怕一生都不敢去打扫。我原来是你手中的宝，如今抱着孤独坐在墙角。这屋子里有太多你的好，恐怕一生都不敢去打扫。当我就一层一层笼罩，明知道是一种煎熬。鞋子还放在那个柜子，没有你牵我走出这屋子的呀。 样子，在心头的影子，没有你赖在身边数心事，我好怕走失，怎么过日子，空荡荡的房间被回忆绑住，不能飞，伤悲，这屋子里太多的好，恐怕一时都不敢去打扫，我原来是你手中的宝，如今抱着孤独坐在墙角， 这个组合呢，虽然专辑出了可能也就一张啊，但是留下了这么一首歌，印象还挺深刻的，是一个新加坡的组合，叫两个女生，他们出了一首歌叫打扫，很多年以前的歌了，正好今天24，所谓24扫房子嘛，可能年前这两天大家把自己的屋子啊什么收拾收拾什么的啊。 嗯，这以前都是我妈的活，现在轮到自己干了，说着说着还有点痛心呢。 怎么着，就不爱收拾房子呗。 嗯，你看我的体重就知道了。 对，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应该从你做起，给大家起一个好的表率啊，就是节前我们多少体重我们把它记录下来，节后我们也诚实开诚布公的来告诉大家你到底长了多少斤。 这个有点太残忍，但是能不能商量一下不要在咱音乐秀里面公布，怕会掉收听率啊。 好吧，那我们就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群发一下好了， 这样大家都知道了。我今天看到大家还都是挺轻的，就是基本上都在百斤以下，这让我还挺吃惊的。 哎， 就是好女不过百嘛，反正我18岁以后也没有当过好女，很羡慕大家。 你新年愿望可以许下来了，对不对？加油啊！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来看看最近的一些演出吧，因为明后天周六日。其实这个星期天好像春节调休，不少朋友还要上班，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周末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演出好不好。 首先呢，就是这个朴树好好的二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明天呢是在五棵松体育馆上演，这是朴树去年4月份开始的好好的二全国巡演的收官之战，也是继续定在了北京。这次演唱会啊，真的希望大家能买到票能抢到票的赶快去看， 是 因为按照朴树这个心情，不知道他又要蛰伏多久再出来 啊。我倒觉得这个蛰伏这件事情不是我所想的，就是真正让我期待的是要看一下他的哪首歌我在什么时候会哭。哎，那朴树很多次演出的时候他都会掉泪啊。 嗯，而且去年底的时候好像也是把这张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当时的隐藏曲目又重新谱曲发了一次啊。所以当时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吧，这一次在我们的收官之战上应该也会演唱。 好嘞，继续来听歌，同时呢稍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可以看的剧和电影。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幸运的是我曾陪他们开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带走散落在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们都老了吧，他们还在干嘛，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那些话应该是最早的那个版本，哦，不是，那后面还有一个，就 guitar 那个相对来说会更干净一点的这个版本。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最初始的版本，里面呢有一段声音，刚才有人听的是发来一个微信告问我们说，是鲸鱼哭了吗？ 我能哭得这么美，我也很开心。然后我哭的时候，我就啊， 就是哭跟笑似的，笑跟哭似的， 分不太清楚啊。 对，哎，其实这一段啊，后来有人说，朴树这一首歌千万不要在深夜的时候听。 哎，有点瘆得慌。 对，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如果你想的这个笑声是纯净的笑声，它就是，这可能要看你内心的感受。如果你刚好心里面的这个状态不是很好，你会觉得那个女生在哭；如果你心情很好，那个女生在笑。 可是我现在在下班路上啊，我很开心呐，啊，我肯定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心情很阳光。 对对，我来证明一下，那肯定不是鲸鱼，那应该是在当时的录制专辑的时候的特别请到的一个女生，应该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朴树的一个歌迷，好像啊，帮他录的那一段。 好幸运呐， 对， 就好多的歌手喜欢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搞 one take， 然后做一个 live 的版本，所以他就说，哎，你们大声喊一些，这样的话现场的这种欢呼啊尖叫的声音都会被录下来，想想 N 年以后你再把这张专辑翻出来的时候还可以听出来那一声，比如说叫好，哎，这是我喊的，你们像相声专场。 对，应该考虑一下这个，再跨界发展一下。反正我的声音没有人敢用，你知道吗？不管是笑还是哭什么的，如果用在一首歌曲里面，我估计整首歌最后就会起到一个效果，只能是小朋友不听话的时候拿出来给他听， 吓唬一下，白洁哥哥要来了， 大灰狼是吧你？好了，我们继续听歌了。如果你想跟我们取得联络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今天是白洁和来代班的鲸鱼陪你在下班的路上。来听歌曲刘明湘的 漂洋过海来看你， 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

首歌感觉好像我们已经放假似的，反正至少代表一个美好的愿望吧啊！这是一首叫《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送给所有现在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至于你们是不是已经放假，这事儿我不知道啊，至少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吧。 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这该怎么接？ 明天 不叫这么接，说想要介绍一个新的搭档给你。 大家好，这是我新的搭档白洁。 哎，你们那个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 是不是很可爱？ 对对对对对，特别的洗脑，而且对 是吧？好多人在后面问我说：“你们这歌叫什么歌？”嗯，不是原创的哈，要告诉。 而且我每次唱的时候，我都要恶狠狠的唱。想要介绍一个新的。 我唱的多可爱，你看对比一下，给你来原版好不好？ 对，嗯。 想要介绍他的戏，那对不起。 看是不是？ 对不起， 状态不一样吗？ 玩脱了 、上班和下班路上这两种感觉是不 是？ 是， 但是都是欢乐嘛、 啊、 今天早上欢乐大家上班路，晚上的时候欢乐大家的下班路、 嗯、 不管是多想放假，起码明天我们还可以先休一天， 对，后天再上一天的班 啊。好了，不提这事儿了，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正在进行中，我是白洁， 我是静瑜， 来又看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还珠格格》啊？ 嗯，那看过起码得有个20遍吧，因为这就是伴随着我们这代人成长 啊。 白洁，你们这代我就不知道 了，看了20遍，从20岁开始看起。对，什么叫我们这一代人、 嗯、 啊？我也看了20遍，对，我从1岁的时候开始看的，好不好？但其实我在想啊，就是说你当你看完一遍《还珠格格》之后，你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是一个人，还是一段故事，或者说是一个道理？ 哎，我觉得就不同的时间看，真的感受会不一样。特别是最近，如果大家经常刷微博或者刷热搜什么的，会发现《还珠格格》又火了。 对， 就好多人把以前的老梗翻出来。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尔泰告白小燕子， 啊、 我说这什么梗？ 对，这是什么情况？ 我以为是陈志鹏出来告白赵薇了，还是怎么样？不是，就是大家重新再翻这部剧的时候，又找出来说以前的时候会发现说哦，就是五阿哥跟小燕子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后来才发现说就是尔泰才是隐藏在背后的那个值得被关注到的暖男。 而且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心机 boy 啊，比如说这个尔康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表达、 哎、 对不对呀、啊？ 对， 这是我阿哥，这是尔泰，我是尔康，我是什么御前什么什么什么，我没开始介绍 自己加抬头， 对，一笔带过啊。但其实现在发现，哎，我们可能从前看的时候，因为很多童年的记忆嘛，发现大家现在的这个留言的画风也变了， 嗯， 甚至有人要求一件事情，我觉得当然这是开玩笑啊，说容嬷嬷使劲扎紫薇，使劲扎吧。 就网友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前大家看觉得哎呀小燕子跟紫薇好勇敢啊，皇后好无耻啊、嗯、但现在觉得其实你真正的树立起自己的三观来看，小燕子跟紫薇才是诈骗犯啊， 此话 的皇后才是真心的忠心耿耿啊，就小燕子本来就是假的，皇后提醒的也没有错， 对， 而且皇后也说小燕子要守规矩，这也没错，但是就被皇帝骂， 对， 就好像是恶人先告状一样， 对，比如说公司来了一个新人，他不守规矩，而且好像学历也是假的，你作为负责人你提醒他遵守公司制度，可是呢就像你刚才说的，恶人先告状，然后大 boss 把你骂一顿，你说你冤枉不冤枉吧？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观点在改变，所以说你在看同样一个剧的时候，这个你自己的体会也会不一样。 但我觉得最委屈的应该是容嬷嬷的扮演者李明启老师吧，就是之前的时候因为这个扎得太狠被角色连累，他去菜市场买菜，老板都说你扎紫薇我不卖给你， 所以熬了20年之后，忠心耿耿的容嬷嬷终于翻身了。 是因为总有个人陪我看星星和月亮，在悠悠的树下种上双份的愿望，如果明天睁开双眼还能看见大海，一个人的天空也有双份的云彩，就算再大的风雨只要你在身边，世界总会变得晴朗，只要我们牵着手一直想小时候，永远会有多久，是因为总有个人陪我晒大大的太阳，慢慢地变成两个非洲人模样，如果今天闭上双眼还能感到心跳，天黑的时候就会有你的微笑，就算凌晨落汤鸡，只要你在身边，天空总会露出笑脸，牵手慢慢走，就像小时候，永远也没有多久。 种上双份的愿望，如果明天睁开双眼还能看见大海，一个人的天空也有双份的云彩，就算再大的风雨只要你在身边，世界总会变得晴朗，只要我们牵着手一直像小时候，永远会有多久，是因为总有个人陪我晒大大的慢慢地变成两个非洲人模样，如果今天闭上双眼还能感到心跳，天黑的时候就会有你的微笑，就算凌晨落当机只要你在身边，天空总会露出笑脸，牵手慢慢走就像小时候，永远也没有多久， 公里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嗯，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静瑜。 嗯，欢迎静瑜来代班啊，从早上跑到晚上。今天的这个应该是娱乐最王牌欢乐你的下班路，算是一个合作。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有关于《还珠格格》的事儿啊，就是可能大家的童年记忆呢，现在因为现在新的一个价值观、人生观的带入，可能会看剧的时候不同的感受啊。我们同样还是说湖南卫视的事儿，因为最近他们播了一个，应该就是昨天晚上吧，小年夜的这个春晚。 对， 相信有一些朋友看新闻就说这个主持人啊，我们这个同行啊，就是一个叫杜海涛，他在一个植入环节竟然是说错了赞助商的名字。 我觉得这种我肯定会冷汗冒一身，他本来就是这个事是这样的哈，本来是 A 银行赞助的，但是杜海涛的一时口误说成了 B 银行，这就旁边你想何老师见过多大世面啊，一下坏了，赶快女主持人梁田也跑来救场才着不回来。就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完了完了完了，这今年这 他是故意的还是真的就说错了？ 我觉得肯定是就是故意 好行了哎呀，你就是这么对待你的这个同行了哈。 不应该是真的。 杜海涛啊，杜海涛啊，行，下次我见到杜海涛我要跟他说一下，说我们前面有个叫静瑜的这个妹妹说她是故意说错的啊。好， 这个事情到后来发展的还挺好的，因为本来跟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金主爸爸这挺难的呀，你说现在咱们就做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是挖空了心思想着说哎怎么样给人家呈现得更好，但直接把名字念错而且还念成了你竞争搭档的、我觉得可能要被金主爸爸好好约谈一下了。但是这个事情到最后还变得挺好玩的，因为大家这个危机公关的处理意识都还挺强的。 对， 昨天晚上就是这个赞助商还做了一个小的公关， 比如说啊，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先是用这个大话西游的台词啊，这个 A 银行呢率先打破了尴尬，他说这个海涛哥，这个你看你来，我去， 海涛哥昨天还说人家是小脚脚，今天新人胜旧人，竟然原版就是这样，原版是小甜甜呢、 好吧， 现在新人胜旧人了，竟然换起小招了，昨天还跟人家看星星看月亮叫人家小甜甜，今天新人胜旧人叫人家牛夫人。 好了，反正就是我突然就看到，我说这个赞助商确实太可爱了啊！ 对，他挺聪明的，而且他还艾特了另外的那个就是被点名的 B 银行。但是这个 B 银行呢就也很聪明，立马就回应说哎呀大过年的被撂了一下，海涛哥心里还是有我的。 对，其实我想说的是可能这几家机构他们情商都还算是比较高的，原本可能是一个口误和危机，但是在几家的默契之下呢，各方都是赚足了流量就宣传的效果，当然我觉得甚至会好过于原来正常说出来的效果了。 对，就是以前正常说的时候没有人听，后来你看华少、中国好舌头噼里啪啦念一堆，虽然什么都没听清，但是所有的金主爸爸都说好，念得好。 所以我们讲的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但是我们就不在这边就是跟风错误的示范了啊。 我们都念的是很对的，你看给我们投广告的金主爸爸们每一个都是念到字正腔圆。 对，我们这一段是人保来赞助的啊，不会说错。这首歌来自于 Bruno Mars 带来的 LV in 反正他们也没有给我们广告钱了，无所谓。 来听这首 Sachi on the floor Bruno Mars。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Underneath the chandelier We're dancing all alone There's no reason to hide But the feeling inside right now So baby let's just turn down the light And close the door Ooh I love that dress But you won't need it anymore No you won't need it no more Let's just kiss till we're naked baby Versace on the floor 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嗯，刚才是来自于火星哥 Bruno Mars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班尼路》on the floor。 瞬间掉班尼路，这有点差太大了吧？ 是名牌了，好好开玩笑啊！ 反正都没给咱们投过广告，随便念。 好了，我们还是要问个题目，因为我们今天的白给100块的奖金啊，到500了，所以大家加油。这个题目是什么呢？来，金鱼， 我们来问问大家吧。刚刚聊到这个《还珠格格》哈，就是《还珠格格》当中当时演皇阿妈的这位演员，他是叫张国立吗？回答是或者不是？你笑什么？那我这么正经的问， 想那个样子，想他那个形象就出来了。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好不好？ 发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看今儿我们打电话给谁啊？ 街头，我抬头仰望夜空，哦，生活像一条河流，命运向你我招手，不要再挽留，不要忧伤，哦，曾经在这城市中独自等待。一个人走在这茫茫人海，繁华散尽的瞬间，好像才明白。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国华买首饰到国华呀、啊？ 买啥？ 买黄金克拉钻呢？ 那情人节买啥？ 799的钻石就在国华， 买首饰到国华。 北京音乐最快的哟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京通快速出京方向四惠到高碑店车多行驶缓慢，受其影响，通惠河北路西向东也是行驶缓慢路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各位好朋友们，下班快乐，继续回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静瑜， 娱乐最王牌，欢乐你的下班路。好了，待会儿我们会来开始白给一百块了，所以刚才这个预热题请静瑜再给我们说一遍好不好？ 还珠格格当中皇阿玛的扮演者是叫张国立吗？ 是吗？ 吓一跳，你别以为他对你是好，是无聊。前一秒的还在笑，转眼就变成恋人情分排球，我还在想太感人，突然有个声音浮现，有什么情况让他始料不到，也好奇想得到，为你看得到，尽快不用像没有害羞就不被需要，看到笑干嘛每次都有预兆，没料到只好往景点里找一找，不得了， 有种迷上没有药治疗，一样迷用白羊人狂潮，可即使化繁为简，至少留下这一段桥，不用找。 就是来自于郭鹏啊，不是郭顶。 你说吓了我一跳。 想要介绍一个都要来了，郭顶的一首歌叫做《有什么奇怪》啊。我来看一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会出现在歌华电视院线当中。另外，稍后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的题目也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歌华电视院线的冯梦洁。热闹又喜庆的春节飘然将至，这个新年在家看大片赢免费会员。2月1日至28日，歌华电视院线特推出新春盛会优享季活动，订购5部大片的前1000名用户送月会员，订购16部大片的前200名用户送3个月会员，订购48部大片的前50名送年会员，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最新上线了迪士尼催泪动画《寻梦环游记》，治愈系大片《解忧杂货店》，奇幻武侠巨制《奇门遁甲》正在热映当中。想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嘉影电视院线微信公众号或致电96196。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白给100块。奖金现在已经累积到了500，哎，对不对？ 是500吗？ 应该是，昨天是四，对， 反正不够的你补齐好了。 哎，不对，哎，哎，对，400，500，500，对，500。哎，你看这数学不好，就是比较吃亏啊。好，500块钱已经准备好了，就看我们这位朋友今天能不能顺利的赢走他的这个奖金。 先说说刚刚的预热题吧，大家我说完了之后，第一波发来答案的让我吓了一大跳，我说这今天电话怎么打？ 没事，预热题咱们可以让他来揭晓，先请他进场。Hello， 好 ，Hello。你在吗 ？Hello， 嗨，哎， 我在。 哎，我是白杰，嗨。 啊，你好，白杰。 你好， 是刀郎米修吗？ 啊，对对对。 啊，你现在在哪儿听节目呀？ 啊，现在没听，关了。 关了。 啊，我怕有回声 啊！对对对，应该快吓我一跳。我说现在没听， 聪明。 对啊，对，应该这样啊。好，准备好了吗？ 啊，准备好了。 哎，记得是正问正答好吗？啊，正问正答啊，不要答错了好吗？ 好的， 看看啊，能不能赢走我们的500现金红包，就看你的了。好了，我们从第一题开始了，请听题。今天是演员章子怡的生日，请问在《章子怡我的父亲母亲》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叫小妹吗？ 嗯， 是 是。 这个太坏了，我觉得 你把人问懵了。 章子怡饰演的角色是叫小妹吗？应该叫 蚂蚁。 招弟儿， 蚂蚁已经走了10年了。招弟儿， 对，招弟儿。你想一个电影啊，他起这个名字吧，他只是叫小妹，他是不是有点太没有记忆点了，对不对？那这样所有的电影里面该有多少小妹啊，对不对？就不太对了哈，所以很遗憾。不过没关系，我们算是在年前通了一次话，祝你大吉大利，这个好人有好报。嗨， 狗年旺新春。嗯， 就咱们说，你让米修也说两句。米修在新年有什么愿望吗？ 嗯，别说 新年有什么愿望吗？ 啊，新年愿望啊， 怎么样？ 减个20斤，减肥成功。 哦，那这事儿你跟静瑜应该想到一起去了。 No， 我不止20斤哦。 好了，不要这么自黑了，谢谢明修。然后也请你大声的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电台是 FM97.4。 谢谢，拜拜。 嗯，拜拜， 谢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这样我们替补的这个预备的朋友就有机会了啊！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现在我们的电话还在接通当中啊，刚才这道题其实有一些 怎么说呢，有点小难度。 因为章子怡确实也饰演过叫小妹的角色，在十面埋伏当中。 哎，真的，哎，你看静瑜厉害了，知识点还是比较这个宽泛的哈。 嗯，你知道演他师傅的因为是宋丹丹老师，所以留下了印象深刻。 那宋丹丹老师在一个十面埋伏里面的角色是什么？是老妹儿。 对对对对， 开玩笑开玩笑啊。好好，我们接下来这位朋友已经准备好了啊，因为我们还有几道题在准备着，如果他能答对的话，我们这奖金还是可以继续送出的。如果他再答错，我们这个今天的游戏就结束了。 今天已经累积到了500了哈，我们来接通这位朋友。Hello， 你是小易吗？ 嗨， 哎，对对对对对，你好， 你好你好，我是白杰，坐我旁边的是静瑜啊，很高兴我们在这个24这一天跟你通话。扫房子了吗？打扫自己的家了吗？ 没呢，但是还在。 啊，好好好，加油啊！这个现金红包如果赢了的话，可以这个请家人吃顿大餐啊。 今天 对对对， 500了哈，挺多的，要注意开始听题了， 加油！正问正答啊，现在开始第一题。 我们来问问你，电影《战狼二》当中的女主角卢靖姗今天上了娱乐头条，那在《战狼二》当中，卢靖姗扮演的是一位护士吗？ 是吗？ 不是， 不是。 哎，我觉得他可能在根据你的语气寻找答案。你真的知道吗？那他演的是什么？ 医生。 哎， 人家是真知道，您说的好像我故意放水一样。 没，厉害了啊！来，我们看第二题。作家三毛的代表作《撒哈拉的故事》中提到了她丈夫的名字，请问三毛的丈夫是叫荷西吗？是吗？ 是。是。 简单啊、 哦、嗯，对，这个很聪明。我们来再来看看第四题。 第三题啊，我们这属于他的第三题、 啊、 这个、 啊、属于他的第三题， 再答对就能换一半了，加油。 我们来问你的是，三国演义当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做空城计，那请问在空城计当中，诸葛亮迎战的夏侯惇，诸葛亮迎战的是夏侯惇率领的军队吗？ 是吗？ 不是，不是。 答对了， 厉害啊。 这个题也很简单，因为对阵的应该是这个英式狼顾的司马懿啊，对，这是正确答案。所以你看，有男生答这道题其实是有优势的啊。我觉得第一题其实对他来说难度最高了，因为第一题的话可见他很关注这个卢靖姗。 对，因为对我来讲，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我是啥也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是吧？ 对。 好，那这样的话小易，你要不要换？要不要继续？ 现在可以拿走一把。 继续的话你可以试图挑战我们全部的奖金，如果放弃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有一半的奖金是送给你的。这一半的数字你自己感受一下、啊、 我们这样500块钱、 啊、对，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要不要继续？ 继续 对， 继续有点半强迫的意思。 没有半强迫啊，这完全自愿嘛，来继续加油，因为他可能很有信心接下来两道题也可以答对。那我们就来看看第四题了。成语越俎代庖，庖呢指的是厨师，俎指的是切菜的案板吗？是吗？是吗？快说，三二一。 是。 哎呀， 哎，我们啊，不是，不好，这个笑声不是开心啊，是觉得有点遗憾啊，遗憾，因为这个俎啊，它不是这个案板，它是古代祭祀的一种礼器啊，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个人为刀俎，那个俎才是案板的意思，好吧？这因为它可能有不同的情境嘛，所以我们也算是长一个知识点，好不好？小易，很遗憾，到手的这个。 到手的这一半的500的一半的奖金，嗯。 但是我要是如果是你的话，我也不会觉得遗憾，我也觉得说，因为我自己的有勇气去挑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勇气的展现，是吧？这个钱，它当然很重要了，但是本来就是意外的奖金嘛，所以我们还是有9.99的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好不好？ 来，小易，待会儿把你这个收款二维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再次感谢你。 好，谢谢。然后你告诉我们预热题的答案吧。 谢谢，谢谢， 好不好？ 对，今天预热题的这个答案。 谢谢。《 还珠格格》里面演皇阿玛那个人是张国立吗？哎，人呢？ 不是张国立。 哎，应该是张铁林。对了，谢谢你参与，拜拜。 拜拜。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踢踏舞是爱尔兰的一张热情洋溢的名片，舞剧《凯尔特传说》则有一批才华横溢的舞者，他们中大多数都曾参演过大河之舞，领舞还多次荣获爱尔兰舞蹈锦标赛等大赛的冠军。大年初二到初六，他们即将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与观众一起共度2018新春佳节。订票6655000。由杨幂、黄子韬主演的热播剧《谈判官》再发新歌，由杨宗纬演唱的主题曲《爱不得》独家上线云音乐。这首歌与之前发布的《世界为你转身》一样，同样是由董冬冬、陈曦倾力打造。春节前夕，摇滚乐队逃跑计划推出 Like a Bird 春节特别版 MV， 这是一份献给所有在路上人们的春节礼物。在 MV 中，逃跑计划还原巡演之旅，克服重重困难抵达演出现场，歌迷也在音乐的激励下穿越千山万水回家过年。从3月15号开始，大棒乐队将开启他们2018年的新一轮巡演，演出首站登陆泉州。大棒以新专辑《观念》做出警示，请勿对科技和未来世界给予过多的贪婪和幻想，清醒地活在现在，活在当下的地球才是最重要的。虚拟偶像女团 And Two Girls 全新电音单曲 I'm Alive 今天正式发布，歌曲表现了 And Two 的多面魅力，打破次元壁，让虚拟和现实的界限在空灵的歌声中渐隐。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小街桥由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稍微安静片刻，进入到我们相对走心的6点半的时间。我们会化身偷故事的人。接下来我们要找到的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第一个故事来自于《路过人生》。 小的时候呢，我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由于非常的想念爸爸妈妈，每天早上都是哭着从睡梦当中醒过来的。但是10岁那一年，父母终于在城市的角落当中安家，并且把我跟二姐接了过去。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了父亲的手机号码，每次就在家里用妈妈的电话给他打，因为我爸的彩铃就是这首 I Believe， 所以当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我就相信我爸很快就要到家了。12年以后，你们的孩子在远方读研，熟悉的旋律又再次响起，我真的觉得很爱你们。 另外一位朋友在这首歌下面留下了这样的故事，其实应该是电影的台词。第一，不要打算让他温柔；第二，不要让他喝3杯以上的酒；第三，在咖啡馆一定要喝咖啡，千万不要喝可乐或橙汁；第四，如果他打你，一定要装得很疼，如果真的很疼，那就要装着没事儿；第五，在你们认识的第100天，一定要去他班上送一支玫瑰，他会非常喜欢的；第六，一定要学会击剑，学会打壁球；第七，如果他说他会杀了你，不要当真，这样你会好受点；第九，如果他穿的鞋 穿着不舒服，一定要和他换鞋穿。第十，他喜欢写东西，要好好的鼓励他。今天的故事来自于孙楠的这首翻唱的歌曲，也是我们心中非常经典的旋律了，一起再来回忆一下 I believe。 I believe 你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 I believe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却挡不住相爱，就算短暂分开，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曾经走还在那里等待，爱的路总是充满了祝福。爱贝利，你还在把爱深埋，我在这里为你整夜在徘徊。看不到未来， 没错了，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来一次推荐好歌给大家听的时间了，会轮流带来一些好歌。如果你想找到我们的歌单呢，可以今天的晚些时候或者明天的时候找到白姐 FM 下拉菜单，然后可以找到这个歌单，或者回复当天的日期也可以收到啊。好了，那接下来就我们一人一首了好吗？ 那老白先来吧。 好，我先来推荐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你刚才说他是火星人还是金星人来着？ 水星人啊。 华晨宇，对不 对？他其实会有很多很酷的歌，但是呢我一直在记忆当中对他这首歌印象深刻，好像后来张信哲是不是也翻唱来着？ 嗯，很多人翻唱在歌手的舞台上，因为觉得还蛮佩服这个小年轻的。 对，我觉得这首歌的创作的这种感受呢很像一些老的那种，包括哥哥张国荣的那首我，他其实是很自我的一个表达，很适合在一个寂静的舞台上，然后呢可以把舞台变成属于自己的一个宇宙和王国，然后呢即使是只散发微弱的光芒，却希望可以去照耀或者去灿烂你想去关怀的那个人。微光，来自华晨宇，主播私房歌。 在黑暗中化作一颗火种，想为你点亮整片的星空，追随着微风住进了美梦，你笑着躲在我心中，不要烟火不要星光，只要我想法，在我的世界可有个角落是你不曾懂的远方，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却想要给你灿烂的光芒，宁愿让我受伤， 哎，你听这歌会不会有那种会同情心泛滥啊？ 我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就像你刚刚给我们描绘的那个场景一样，就是一个非常空旷的舞台上，有一个人站在那里，一束追光打向他。 对，你会被感动吗？如果有人就站在那个舞台上唱歌给你的话， 那要看他手里有没有玫瑰花呀。 啊，那我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关键嘛，你要看他是谁。如果是孙楠的话 ，OK 吗？啊，你应该说，哎，怎么不行吗？ 这么大的坑。虽然老师都已经结婚了， 我没有没这个意思，我是说啊，这个歌他刚才唱的华晨宇唱的，他感觉特别可怜，你知道吧？这首歌就是一首很可怜的歌，好像感觉我这个光芒很微弱，还是我要就强撑着要去照顾到别人这样。 你看，作为90后啊，他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有点像张国荣的《我的》那种感觉，一打出来就会给人就是说，哎呀，好同情你，好暖心。 对，欣赏欣赏这首歌，我还是挺欣赏的。好，接下来该你推荐主播私房歌啦。 我推荐这首歌来自阿四。哎，听到这个炸鸡少女的歌，通常大家听到都是比较欢快的哈，但这是他少有的一个比较慢节奏但是又很好听的歌。这首歌叫索性，但是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大家可以猜猜它到底是写给谁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写给如来佛祖的。啊，走不出你的手掌心吗？好，来我们听这首阿四的歌。 还以为自己真的到成不如了，以前到你就哭了，还以为自己真的无所畏惧了，一见到你就脆弱，逞强太久快忘了我也曾颤抖，这些故事我是如何一件件经过，伪装太久快忘了我真实的感受，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当我像个风筝被风吹忽近忽远，你笑装进我的线，当我像卷树叶疲倦在阴霾的秋天，你是泥土为我遮掩，当我渐行渐远，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危险，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不怕坠落，你会拖着我。真的刀枪不入了，一见到你就哭了，还以为自己真的无所畏惧了，一见到你就脆弱，逞强太久快忘了我也曾颤抖，这些故事我是如何一件件经过，伪装太久快忘了我真实的感受，直到你又出现在我的路口。当我像个风筝被风吹忽近忽远，你笑装进我的心，当我像片树叶疲倦在阴霾的秋天，你是泥土为我遮掩，当我渐行渐远，无论前路多么艰难危险，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不怕，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所以可能乍一听这首歌的话会误会啊，这歌到底写给谁呢？以为是写给某一个爱着的人啊，或者是前任之类的吧。 对， 对 不对？ 就是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嘛，感觉就活在这个爱里面了，但其实仔细听歌词可以听出来。 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一见到你就笑了， 就真的很像是被画地为牢的感觉，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是写给爸爸妈妈的，对，啊、但是。 阿斯自己也说了，就是他把这首歌写出来，其实这首歌就不属于他了，属于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所以你可以各自去理解，写给前男友、前女友的也都可以，写给爸爸妈妈也都可以，写给如来佛祖也可以。 本来如此嘛，其实音乐也好，文学也好，可能更多的是在你去如何理解这首歌或者这些文字啊。 对， 当然，当我们认真的推荐一首歌的时候，可能也会找到一部分跟你会在这首歌上面有契合的朋友，也未必说大家可能都喜欢啊。我们只是负责认真的推荐，至于是不是收藏，这个看大家了。接下来我来推荐的一首歌就是如此了。虽然这首歌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但是今天在翻出来听的时候，依然觉得只能是用好听两个字来精准的形容。如果你要再找更多的词藻的话呢，恐怕有些多余了。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的这首主播私房歌，我来推荐一首歌，好不好？方大同先生为你写的歌。 这几分钟，这首歌会替我说，你在心中怎么形容，像荒漠开出花朵，原谅我的指头在震抖，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如果你心里也能写奏，请你对我轻轻点头。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将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上河，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斟酌每个段落，是你赢得的温柔，每小节的心跳触动，想传到你的胸口，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却能在深秋细水长流。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除了你回头的。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像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上课，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每一天我越想迎合，陪伴着夜空，是否你也愿身边永远有我。现在我们心口流动，直到两双手都弹走了，我还依旧为你写歌。像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值得你来上课，我会在你耳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love, we'll be so sing along song that's not too long。 方大同写的情书，为你写的歌，应该还有一个英文的版本。See a long song。这里是正在进行中的娱乐最王牌 主播私房歌。 好了，来看看在这个星期五最后的一首歌是静瑜来推荐的。 来，我推荐给大家一首比较嗨的歌哈。刚刚三首歌曲其实都有点慢节奏，加上我们偷故事的人其实很容易陷入到一个低落的情绪当中， 就困了。对 对、 就是、 但周五了嘛，毕竟下班路上大家还是要嗨一下。这首歌曲是来自 Rihanna 的，也是快十年了。这首歌曲喜欢它没有别的理由，就是因为名字叫做百听不厌。 很好啊。 而且因为歌曲当中一直在唱说 Mr. DJ 能再放一遍吗，哎，这首歌曲好好听啊。 是，所以你作为今天来替班来代班的话，是还是想回归主题，就是娱乐最王牌，欢乐你的下班路有没有？ 对对对对对，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下午的5点17点到19点。 好，来听你推荐的这首歌。 希望也是大家现在的一个状况啊。刚才可能我们的曲速相对慢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在堵车之类的，现在应该就是时间的推移到了18:56的时候呢，车速可以变快一点了哈。好啦，就期待大家有一个不错的周末了。嗯， 虽然对很多人来讲这个周末可能只有一天，我今天一直提醒大家这个事儿很招人烦， 就别说了行不行啊？先提醒大家，反正吃个好好的晚餐，然后呢过一个好的周末。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鲸鱼， 拜拜。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